成全，谁见过爱情不必诺言？ 如果你亲身体验爱情与幸福之间，它并无关联， 也许你会发现，其实每个爱情都危险。 每次开始都飞车缠绵， 也能相爱无视几个春天， 恨它只是一点点。 哦，一点点， 它一天一点改变。 再怎么伤心， 再怎么痴恋， 再怎么为爱奉献， 再怎么心甘情愿， 爱虽然是前世恩怨， 更是今生的考验。爱力量有限，爱人们啊，别忘了这一点， 永远不要逆天，流着眼泪说着抱歉。 若是从亲身体验 情与幸福之间，它却无关联，终于你会发现， 其实每个爱情， 每个爱情， 每个爱情都危险，每次开始都飞色缠绵，也能相爱无视几个春天，为何总是一点点？ 哦，一点点， 它一天一点改变。 再怎么心甘情愿， 爱虽然是前世的缘，更是今生的考验。那些真心付出的一切， 有谁跟你实心到接近冷血，也许他真的已再无感觉。

这就是被亮哥做失败的那只鸡，叫做什么呢？榴莲鸡。其实说到这个榴莲鸡，你有听说过吗？给我的感觉呀，说榴莲和鸡这两个听起来南辕北辙的物种，怎么可以能彼此相融呢？有没有这个听众朋友们喜欢吃榴莲的呢？那今天呢，貂蝉来给大家讲一讲，我们来说一说关于榴莲的那些事儿。之前呢，貂蝉也在节目当中说过了，榴莲这个食物吧，喜欢的人呢，那真是特别的喜欢，那要是不喜欢的人呢，简直就是拒他于千里之外了。其实说句实话哈，貂蝉呢是不太喜欢吃榴莲的，但是我也不是那种完全不吃，我也是可以闻它的味道，可以吃上一口两口的，但绝不至于说成特别的爱吃。好了，这里是仙头客栈，同时呢，也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头客栈，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吧，或者呢，来跟貂蝉说一说你喜欢吃榴莲吗？你喜欢吃榴莲蛋糕，还是榴莲的冰淇淋，还是等等等等的哈，来跟貂蝉说一说吧。那今天呢，来说一说这个榴莲鸡。亮大厨呢，在中餐厅想要创新一个融合当地特产的中华美食，就选用了当地盛产的榴莲，将南瓜塞到鸡肚子里，刷上蜂蜜，放在烤箱里烤，出来的效果呢，表层就是很美味了。但是鸡的内部因为受热问题呢，并没有完全熟。而榴莲和鸡这样的组合呢，在粤菜里一直是一道秋冬时节的常见风味佳肴。哦，原来如此，是有这个榴莲鸡这一道菜的。此汤温补而不燥，而且呢性质温和，还具有多种食疗的功效，包括补血益气、滋润养阴，适合不同体质的人饮用，秋冬吃呢最合适。看来榴莲和鸡炖起来还是蛮配的哈，想象一下榴莲和鸡炖在一起的感觉。如果有这个好奇的听众，可以回家试一试哈，看看到底好不好吃。如果好吃的话呢，也来客栈里面告诉貂蝉，貂蝉回家也试一试。哎，但是都说呀，这个榴莲糊炖汤特别的合适，特别的好喝，而且呢也是一种补品哈。之前呢，我在家里有这个吃完榴莲之后，把这个榴莲糊留着，然后去熬汤喝，说是味道还不错。好啦，这里是仙头客栈，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头客栈，欢迎你们来点歌，来点一首你们想听的歌曲吧。 想忘记过去，却不知将来，还是要想唯一。 突然看到留言板，这个齐东飞留言说榴莲炖臭豆腐，看来你是一定不喜欢吃榴莲是吧，齐东飞啊，来跟我讲讲你喜欢吃榴莲吗？榴莲炖臭豆腐，哎，没准儿也许会是一道不错的菜哈，建议你回家试一试。感叹号来点一首我怀念的，那么把这一首孙燕姿演唱的我怀念的来送给你听，你也来跟貂蝉说一说吧，你喜欢吃榴莲吗？ 我问为什么那女孩传简讯给我，而你为什么不解释，低着头沉默。我该相信你很爱我，不愿意敷衍我，还是明白你已不想回首。将人拖着，把爱都走曲折。 失去难受，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，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，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。我记得那年生日，也记得那一首歌，记得那片星空，最紧的右手，最暖的胸口，谁记得 孙燕姿的《我怀念的》，这里是仙偷客栈。点这首歌的感叹号说，他不喜欢吃榴莲，说味道受不了，而且味道很浓郁。确实哈，如果对于不喜欢吃榴莲的朋友来说呢，味道的确是受不了。徐龙飞刚才出的那个馊主意说，榴莲炖臭豆腐，他说炖了估计方圆几十里的都会被骂街。也许榴莲炖臭豆腐可能不可以，也许比如说拿榴莲炖排骨啊，榴莲炖鸡，都应该是还不错的这个味道哈，那么也不会这个榴莲鸡这么火。刚才这位听众叫做一叶知秋，想为初一十班的全体33个人点一首《心有灵犀》来送给大家。好的，那把这一首《心有灵犀》来送给，你是学生吗？还是送给谁呀？来送给你们初一十一班的33个人哈，来听到这一首歌《心有灵犀》。

及天涯，怎么能有牵挂？梦想总是遥不可及，是不是应该放弃？花开花落又是一季，春天啊你在哪里？青春如同奔流的江河，一去不回，来不及道别，只剩下麻木的我，没有了当年的热血。看那漫天飘零的花朵，在最美丽的时刻凋谢，有谁会记得这世界它来过？时间多少离合悲欢，曾经志在四方少年，羡慕南飞的雁， 各自奔前程的身影，匆匆渐行渐远，未来在哪里平凡？啊，谁给我答案？ 那是陪伴我的人啊，你们如今在何方？ 曾经爱过的人啊，现在是什么模样？ 来自筷子兄弟演唱的《老男孩》，来自听众花满楼的点歌，他说想送给34岁的自己一首《老男孩》，怀念一下自己的青春。突然想起来上初一的时候那个他，哪个他呀？刚才一叶知秋说微波炉加热榴莲好吃，我的天哪，那家里还能带人不？我一直都知道这个把榴莲放在冰箱里冷藏之后很好吃，可能说它这个味道就是没有那么浓郁了，而且呢就不会吃的那么太腻。也第一次听说微波炉加热好吃的哈，那么有时间的话呢，我也买一个榴莲回家试一试，看看是加热好吃呢，还是冷冻之后更好吃呢？在路上说想点歌，想点一首什么歌呢？来告诉我歌名号，来放给你听。刚才呢，我是真找到了一家吃榴莲鸡的地方哈，这家店呢叫做黑鸡小馆儿，是长营天街店。在天街4层的东区，这家主打有机菜散养鸡，主要的呢是喝鸡汤健康养生。好多人都是冲着这锅榴莲鸡来的，鸡肉紧致有弹性，鸡汤很鲜美，榴莲的香味呢非常浓郁，榴莲炖得很烂，完全已经融进了汤里了。鸡肉的鲜香加上榴莲的醇厚，让很多人欲罢不能。这必须得是喜欢吃榴莲的才可以哈、啊。整体味道鲜美，但是偏甜了。对喜欢吃甜口的人来说呢，无异于是人间仙境。要特别提的是，因为榴莲呢是应季的水果，这家不是常年都提供榴莲鸡这道菜的。去之前呢，可以去咨询一下，以免走空哦。地址呢是在朝阳北路长营地铁站 F 出口右侧长营天街购物中心的东区4楼，在长营天街的东区4楼，人均消费呢在80多块钱左右，还真的不贵哈。其实呢还有很多这个榴莲蛋糕啊、榴莲泡芙啊、榴莲冰淇淋啊，还有榴莲披萨、榴莲牛角包、榴莲瑞士卷、榴莲饭等等等等一些好吃的，没有给大家带来一个详细的介绍。那么明天吧，明天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，来把这么多跟榴莲有关系的好事来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哈。好啦，这里是仙偷客栈，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。没有人来跟我说一说你们喜不喜欢吃榴莲呀，或者你们喜欢吃怎么吃的榴莲呢？也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哈。刚才这一位听众叫做我找一下，感叹号想点一首水晶，哎呀，明天再给你放吧。在路上先点一首权志龙的歌。好嘞，您稍等啊。权志龙的歌不可以放哦，